由那英原唱，收录于她1999年的专辑《干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健的版本，来自他2008年的一张翻唱专辑《遥远的天空底下》。那么，你还记得你的那一场梦吗？绝大部分的科学家相信，所有人类都会做梦。当人们处于快速动眼睡眠期间，如果将其唤醒，被唤醒的人往往会说他们正在做梦。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做梦，或者一个夜晚中只做了一个梦，可能只是因为你关于那些梦的记忆已经消失了，但却并不代表你没有做梦。中国是最早对梦进行研究的国家之一，一本关于梦的专著《周公解梦》大概早于弗洛伊德约2000年的时间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了。尽管关于这本书到底是不是周公所写，成书具体是在什么时期，目前并没有定论，但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典故：庄周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是至语，不知周也。俄然觉，则徐徐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周语。来听这首与飞门乐队的《梦蝶》。 化成蝴蝶，天上自由飞，寻找有趣的花蕾，东张西望。 那就是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节目《梦与歌》华语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与梦有关的华语歌曲。自古以来，梦就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的载体，也是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关于梦的成语就有很多：浮生若梦、痴人说梦、酣然入梦、恍然如梦、如梦初醒、夜长梦多、红尘客梦、至人无梦。和梦有关的经典诗句就更多了。李白《我欲因之梦无月， 一夜飞渡镜湖月，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李煜梦里不知身是客，意想贪欢。苏轼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还有王安石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诗的名字就叫做梦。知是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王安石的这首诗也由黄韵玲作曲，齐豫演唱，变成了一首歌。说到了关于梦的成语和诗词，其实回顾中国的文学史，关于梦的各种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了。关汉卿有《飞衣梦》《蝴蝶梦》，马致远有《黄粱梦》《汉宫秋》，王实甫有《西厢记》，还有乔吉的《扬州梦》，汤显祖的《牡丹亭》《南柯记》，都和梦有关。据统计，《三国演义》中一共描写了28个梦，《红楼梦》中共有32个梦，《水浒传》中有22个梦，《金瓶梅》中有16个梦，《聊斋志异》中有70多个梦，《三言二拍》中一共有110个梦之多。再到现代小说家，比如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他们的小说中同样也有很多梦境出现。有人说，文学就是艺术家的白日梦。那音乐呢？说到和梦有关的歌曲，我们常常想到的都是一些伤感的情歌，比如节目开头那首《梦一场》，还有那英的另一首作品《梦醒了》，都由袁惟仁创作，描写的也都是感情消逝之后的苦楚和伤怀。还有一首著名的和梦有关的歌曲，是李宗盛词曲创作，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唱的还是爱情犹如一场梦，但终有梦醒之时。即便是许茹芸那首名叫《美梦成真》的歌，听名字像是在描写快乐的场景，实际内容却仍然是要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所以在这么多苦情的梦之歌里， 下面的这一首就显得尤为珍贵和独特了，它就是由罗大佑创作、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很多人都是在1991年的台湾武侠剧《雪山飞狐》中听到过它，但你也许不知道，这是罗大佑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他原本的一首作品《青春无悔》改写制作而来。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节目《梦与歌》华语版。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和梦有关。说起来，科学家们判定人类是否在做梦，是以快速动眼加上脑电图的快波作为做梦的标志，而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动物进行测定，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很多动物也会做梦。鱼类和大部分爬行动物不会做梦，鸟类都会做梦，但多数只做短暂的梦。各种哺乳动物，比如猫、狗、马等家畜，还有大象、老鼠、刺猬、松鼠等，也都会做梦，有的做梦还非常频繁。那么，人和动物的梦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也许区别就在这儿吧。 人类的梦还有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那就是梦想。梦想就是对未来的期望，虽然是立足当下去想象未来的模样，但这个未来却是可以通过努力而达成的。就像范玮琪这首歌唱到的，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的人拥有隐形的翅膀，最想要去的地方不能在半路就返航，这就是最初的梦想，你一定拥有过。听到这里，本期特别创意节目也到了尾声。上一次在梦语歌英文版的结尾，我们介绍了爱尔兰的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乐队的经典作品 Dreams， 那今天就用这首王菲的翻唱来为节目画上一个句号吧。梦中人，周礼茂填词，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中。人生也许就像是梦一场，但一生只有这一次做梦的机会，就要努力去做一个轰轰烈烈的梦，过充实的一生，当一个恣意的梦中人。本期节目由彭小雨为你编辑制作，祝你好梦，再见。 Yeah.

啊，特别是在公园遛弯的时候啊，看着大爷大妈之间相互打招呼，知道吧您呢啊，就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其实对于北京话的喜爱和认识是早在我来北京之前就已经萌发了的。那个时候呢，载体它就是音乐啊。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来自纪伯鸿的《北京土著》，想当年呢，那时候我还没来北京，当时我听到了之后，我就觉得这太有意思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那些充满京味的歌曲。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风扇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儿，青花瓷罐跟着卖药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高密喷。Can be 完身 Why be this 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方好多年他还是怎么跟呢、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包皮脆沙瓤当四个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今天的夜深不被遗忘天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边的夕阳未能过冷魂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蹲下来了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像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冒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啊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啊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掉去路了还是那么手腕儿蹭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脚口垫的血总是非常的纯粹的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这一只 狗不理的猴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自身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这一只 狗狗不理的门脸儿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似神仙儿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包皮脆沙瓤汤 世界的眼神不被遗忘天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这心之处处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包皮脆沙瓤汤 天的夜全部被遗忘天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包皮脆沙瓤汤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纪伯鸿《北京土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标准的老北京生活的画面，很多不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朋友呢，都是对于北京的这个儿化音是比较头疼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个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唱这种京味的歌会是什么样。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演唱的《笔墨登场》。 鼓楼外的小院门口有个门墩，我成天骑在上面捡着红果苹果。爷爷说看你也没事不如来家里玩。 你写写大字儿，一进门就闻见你的歌的墨汁儿，门廊升腾满纸巾，藏着一串葫芦儿，红木案上沉堆着失望写纸的杂本儿，青花瓷的笔筒是康熙年。上一段胡琴斩一趟胭脂与岸上黄铜的指示明明晃晃，当冬相逢的窗棂透进一片斜阳，初烟点墨香让眼睛绕 登场来自胡彦斌。不得不说，胡彦斌他确实在音乐方面非常的有造诣啊，他可以轻松的驾驭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就拿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说呢，这个编曲啊，我觉得就是相当的厉害，巧妙的他把这个京剧的元素拉入到流行音乐当中。这首歌曲唱起来也是朗朗上口，非常的动听。但是啊，要说但是了啊，怎么说呢，这个儿化音唱的啊，这个京味儿加的，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地道的，对吧？如果您仔细听的话，您会发现这该加儿化音的地方基本上都加了哈。但是关键就是不该加儿化音的地方，有的地方也加了，所以这首歌曲在北京人听起来应该是可能是更有意思的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纯正的北京说唱歌曲，它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这儿北京， 说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

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那么开始，那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那老北京。小伙子出门蹬三轮，谁家的大姑娘磕着瓜子仁儿，谁家的小媳妇乐得咯咯咯。太阳伴着秀丽散的各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平安随着带红布的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了，上班的下班了，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馒头子。 杂院里胡同里天天吃着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嘿，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太轻松惬意了哈。其实在咱们北京当地有很多的非常优秀的方言的歌手，他们的作品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到。我觉得在音乐当中加入更多的一些方言的元素，可以更加的有标识性，也可以让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变得更加的丰富起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老狼演唱的一个北京人的北京。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于悦，代表责编冯健，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的生门灰色城楼，大十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站